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。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叹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说了，这师爷在官场上举足轻重，虽说这帮人不是当官的，可是这一言一行都能左右官场。不过这些人再怎么影响历史，正史里头也不能记载师爷的事迹。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里有一个著名的师爷叫乌思道，当时的雍正皇帝还没登基呢，做皇子。这乌思道就是四皇子胤禛的军师，给他出谋划策，帮他登上皇位。那在历史上，这乌思道真的参与过雍正皇帝登基吗？说是官来不是官，判生判死手握实权，满腹经纶聪明能干，却宁可充当护身符智囊团。舞文弄墨翻云覆雨，妙笔生花乾坤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幕后操盘手师爷第二集。清朝末年，乌溪新来了一位前县令，刚一上任他就聘请了一位金师爷，专门帮助他处理案件审判。当时这位金师爷正值年少，风流倜傥，虽然有才华，但是爱玩。他和汇泉山尼姑庵的一个小尼姑可就好上了，隔三差五的老往这尼姑庵里跑。有一回，这前县令碰上一个紧急的案子，派人去找金师爷回来定夺，可是溜溜等了三天，金师爷没见人影。这下钱县令可急了，在大堂上团团直转呢，嘴里直埋怨说，我请师爷是为了办公事的，可是三天不见人影，这公事可怎么办呢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没想到就这一句话落下祸根了。又过了两天，金师爷回来了，满面春风就进了衙门口了，有那嘴快的就把县令怎么埋怨金师爷全给说了。金师爷一听就火了，拿起砚台狠狠往地上一啐，先我不干活啊，没我你试试，大爷我还不伺候了呢。说完了回屋打点行李要走人。前县令得知消息赶紧过来赔不是，哎呀，那都是一时情急，这口不择言呐，先生您大量，您甭跟我一般见识了。金师爷年轻气盛，根本不听劝，非走不可。这县令是再三道歉，一再的挽留，还是不行，最后没辙了， 只能是亲自送金师爷出了衙门，最后掏出100多两银子全当送行了，说我对不起您，如果您气儿消了还想回来，我随时恭候。这金师爷拿了银子大言不惭，是扬长而去，又上山找这小尼姑去了。等这银子慢慢花光了，这金师爷气儿也消了，这时候啊他后悔了，没钱了。这小尼姑就问他说，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呢？金师爷一听这话，想想前程也够渺茫的，想着想着呀，这悲从中来，眼泪下来了。哎呀，都怪当初啊年轻气盛，这行命的学问我苦读了3年才出师做了个师爷，结果位子还没坐稳呢就给丢了，恐怕以后啊再想当师爷也难了，我这一没积蓄的，二没家世，更是没脸回乡。如果说你也不留我的话，那我真不知道自己去哪儿了。这小尼姑想想开口问他说，你呀想做官吗？这话一问，金师爷吓了一跳，心说我连吃饭都吃不上了，你怎么还问我想不想当官呢？他没想到这小尼姑心里头另有一番打算。金师爷先是一愣，小尼姑看见他这样一笑，说只要你真心对我好，娶我为妻，我倒是能把私房钱拿出来给你捐个80%的知县当的。什么叫80%呢？原来啊，这清朝的捐官还挺新潮的，能分期付款，而且如果您一次性付清80%的现银，还能优先选择空缺的官职，这个就号称是80%。金师爷闻听此言喜出望外，当时举起手来对天发誓说，我对你绝无二心，咱俩结婚之后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，你让我打狗我不撵鸡，一通的发誓啊，把这小尼姑哄得心花怒放。没过多久，小尼姑还真就还俗了，跟这金师爷成亲了，然后又拿自己的私房钱给金师爷捐了一个官。不知道是小尼姑旺夫啊，还是金师爷真有本事，俩人成亲之后，这金师爷是官运亨通，连连升级，最后竟然做到了镇江知府。而这个时候他原来的东家那前县令还在老位置上呢，成了他的下属了。有一回这前县令因为一桩案子没处理好，要革职查办，这金师爷呢现在应该叫金知府了，不忘旧情，打通关系帮着前县令保住了官职。前县令一边感恩戴德，一边庆幸幸亏当初我待他不薄啊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回报。要说这金知府样样顺心，可是有一样，就是家里头这老婆太厉害，经常河东狮吼，稍有不顺心呢就破口大骂，而且陈芝麻烂谷子老翻出来说，你这官儿当到今天，你想想当初谁花钱给你捐的官，老提这档子事儿。时间一长，这金知府啊也心烦了。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里师爷乌思道简直是神了，就连康熙皇帝的心思他都分析得头头是道，拿捏得非常准确。当时争夺皇位的一共有4股势力，第一个是太子，身后有皇上撑腰，是康熙皇帝最喜欢的皇子。二一个是四皇子四爷，只有13爷跟他统一战线，后来这13爷还让皇上给关起来了。第3股力量是8爷八贤王，党羽遍布朝野，呼声极高。最后就是14爷，手握重兵，10万大军在手，拥兵自重。这么一看，实力最弱的就是4爷，既没有兵权，也没有同谋，而且不得皇上欢心。可是最后登上皇位的就是这位皇四子，这里头全靠乌思道辅佐，一步步稳扎稳打赢下来的。在电视剧里，乌思道能看穿任何人的心思， 康熙皇帝那多聪明的一个人呢，在他面前跟透明人似的，所有心思一眼看穿。历史上这乌斯道真是这么厉害吗？雍正王朝里，乌斯道帮着四皇子胤禛争夺皇位，有三步棋最为重要。咱们为了和真实的历史对比，就拿第一步棋举例。第一步棋至关重要，乌斯道让皇四子上书保举废太子，表现君子的清心寡欲，不参与党争。当时这太子是皇上最喜欢的儿子，两岁被立为皇太子，一直做了40年。可是这位太子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根本没有才华，而且还荒淫无度。皇上忍无可忍，终于下令把这皇太子给废了。太子位置空缺，这个时候朝廷里的大臣纷纷推举自己这派的首领要当新太子，朝野之间立马分成了几个党派。皇四子这个时候很是为难，他心里头当时啊想保举自己，可是这么干到底行不行又吃不准。乌斯道当时明白四爷的心思，他没直说，而是给四爷讲了一故事，说有一个老爷子生了一大帮儿子，慢慢的老爷子年岁大了，这么大一家子总得交给一个儿子管吧，可这钥匙只有一把，儿子有一群，给谁不给谁呀？这群儿子争得你死我活，不可开交。只有一个儿子他很精明，从来不争这把钥匙，就是默默的在一边帮着老爷子干实事。有一天这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，就把这钥匙啊交给那个不争的儿子。这就叫争是不争，不争是争，夫为不争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乌斯道劝四爷说不要参与党争，保举废太子啊看着荒唐，实际上是表现你品格高尚。果不其然，这封奏书递上去之后，皇上对皇四子刮目相看，大加赞扬。电视剧里头，乌斯道帮助皇四子胤禛成功登上皇帝宝座，那在真实的历史当中，乌斯道真有这么厉害吗？关于这个乌斯道，咱们之前也说过了，他再怎么影响历史，只要没有进入官场，没做官，正史里头就不可能有他的传记。所以关于他的传闻都是来自清朝人写的笔记。在笔记里头，这乌斯道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乌斯道是浙江绍兴人，绍兴师爷名震天下，这乌斯道就是绍兴师爷的鼻祖。小时候啊，乌斯道家里穷，勉强凑合念书啊，认字儿啊。有了学问之后，这乌斯道跟其他读书人一样，想走科举上仕途，只可惜考场不得意，考了几回都是名落孙山。无奈之下，这乌斯道就去做师爷了。乌斯道初出茅庐，虽说科举不得意，可人家是有真本事啊，没做几年就声名大振。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静正在为一桩棘手的案子发愁呢，他听说乌斯道的大名之后，就把乌先生请到自己府上来。乌斯道来了之后，着手办理这桩案子。这个人果然名不虚传，他写的报告送往京城刑部，一下就顺利通过了。从此田文静对乌斯道委以重任，把他看成了心腹。田文静这个人不是科班出身，他最初是以荐生的身份才走上仕途的。这所谓荐生，说白了就是国子监的学生，国家最高学府毕业的。说是这么说，可是这荐生不一定是在国子监里念书的，也有花钱买的。科举不成功又想当官，那您就捐一个荐生的出身，这才有做官的资格。田文静就是这么走上仕途的。当官之后，一开始田文静只是在县里做事，苦苦熬了30年才升官，做了一个从四品的官，试读学士。干什么呢？成天就是编修文史这些资料。雍正元年，田文静奉旨去华山祭祀， 结果他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写封奏折，揭发山西巡抚诺敏隐瞒灾情。这一下子，雍正皇帝就看上田文镜的才华了，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，不到两年升任河南巡抚。这田文镜没什么功名，这么快就坐上巡抚了，他知道以自己这点资历根本不能服众，朝廷里有一大批人等着看他闹笑话呢。这个时候他急需一个能力过人的参谋长在一旁辅佐。田文镜有眼光，他一眼就相中了天下名士乌思道，重礼聘请乌先生做他的首席幕僚。乌思道学富五车，做事业这么些年他有经验，官场上的是是非非他也都看透了，这回田文镜请他算是请对人了。田文镜这个人在历史上褒贬不一，说中说奸的都有，集清官和酷吏于一身。田文镜当了几年官，家里人没借着什么官，穿的还是粗布衣衫，十分的清贫。要说这样的当官的，老百姓欢迎啊，铁面无私清官呢。可是这田文镜口碑并不好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做官太苛刻，对下属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可是唯独对这乌思道，田文镜是礼遇有加，非常尊敬。在田文镜的府上待了一段日子，慢慢的两个人都互相了解了。乌思道觉得这田文镜有胆有谋，性情耿直，这样的人应该被朝廷所用。乌思道暗地里就为田文镜画好了一条升官之路。这一天田文镜有事儿找乌思道商量，说完正事儿，乌先生摇着扇子一语不发，微笑地看着田文镜。这田文镜啊给看得心里直发毛，就问这乌思道说，先生，我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您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乌思道微微一笑，问了田文镜一个问题，田大人，您是想做一个扬眉吐气的巡抚啊，还是想做一个庸碌无为的巡抚呢？听到这个问题，田文镜啊都没多想，当即回答，我当然想当一个扬眉吐气名扬天下的巡抚了。乌思道收了笑容，立马严肃起来了，好，既然大人决心要扬眉吐气名扬天下，那就让我去办一件事儿。只是这件事儿您不能插手。田文镜觉得很好奇，就问说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乌思道就说，我已经替您写好了一封奏折，如果这道奏折递上去皇上看了，那您一定会受到重用，您的大业就成了。只是有一样，这道奏折您一个字儿也不能看，不知道您能不能信得过我。这递奏折可不是小事儿，乌思道写的是什么田文镜一点不知道，就这样给皇上看，田文镜心里头也犯嘀咕。田文镜心里直打鼓，不知道该不该答应。转念一想，乌先生胆略过人，我与他也没有深仇大恨，他不应该害我。这道奏折他不让我看，必定是有他的道理。田文镜考虑一番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乌思道为什么不让田文镜看奏折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他怕田文镜看了之后啊，害怕。原来啊，这道奏折是要弹劾隆科多。这隆科多是雍正皇帝的舅舅，官居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、一等功加太保衔，赏赐双眼花翎、四团龙补、黄带紫佩，身份何等尊贵！更何况人前人后，这雍正皇帝还公开的管隆科多叫舅舅，甚至说在奏折上也直接称呼舅舅隆科多，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而且在雍正皇帝登基的过程当中，这隆科多 也是关键人物，功不可没。可是雍正继位之后，隆科多却仗着自己的功劳拉帮结派，贪赃枉法，屡次触犯大清律法，皇上实属忍无可忍，正想清除他，只是苦于无从下手。朝廷里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隆科多的势力，没人敢揭发他。乌思道正是看透了皇上的心思，为别人所不敢为，率先弹劾隆科多。您想啊，这封奏书递到皇上手里，皇上求之不得呢，当即下圣旨把奏书发到六部让他们核实。底下大臣一看皇上这态度，这时候才明白皇上想对付隆科多，一个个的跟风揭发他。皇上顺利地治了隆科多的罪，从此雍正对田文镜恩宠有加，委以重任，而且乌思道的名声更响了。后来连雍正皇帝都知道他了。有一回田文镜上一道请安的折子，雍正批示：“朕安，乌先生安否？”就是说朕很好，乌先生现在好不好？言外之意，你田文镜要把乌先生招待好，这样朕才能放心。这就是清朝人笔记里乌思道和雍正的唯一的一次接触。乌思道把他在田文镜府上写的公文书信编成了一本书，叫《抚谕宣化录》，以田文镜的名义出版。这本书后来被绍兴师爷奉为枕中红宝，师爷秘籍。乌思道这位绍兴师爷的鼻祖，名声威望都很高。可是在乌思道之前还有一位绍兴师爷辅佐有功，被称为东南第一幕僚。而且这位师爷还有一长串的头衔，什么诗人啊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军事家、杀人犯，都是他。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青青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